it breaks out loud. The snakes in cages, it's all brings loose. Just have to make it with someone I choose.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来自蝎子乐队。那么乐队成立的过程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像听起来比较顺利，但是呢对于吉他手辛克来说呢却是非常心酸的。当时呢他是一个电工，也是处于一个喜欢做梦的年纪，觉得自己的工作呢很单调，他呢又超级喜欢猫王，所以说呢就想走音乐这条路。但是呢他又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聚光灯下，于是呢他就想要不搞一个乐队吧，拽一些人跟自己一起站在灯光下。那么最开始呢他的家人是非常支持他的，父亲呢二话不说就给他置办了乐器啊。拿到这个渴望已久的乐器之后呢，他的家人就告诉他，虽然说我们给你买了乐器，但是你自己要支付一半的费用。于是乎呢他就开始给自己的父母打工，每一次赚钱呢都要上交给自己的妈妈，来偿还这一笔幸福的债务。继续来分享蝎子乐队的歌曲 Always Somewhere， 无论到哪里。 Somewhere， 无论到哪里，来自蝎子乐队。那么至于新客为什么会给乐队叫蝎子，他自己呢也没有说过，乐队的其他成员呢也没有解读过这个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个蝎子的形象呢总是阴狠危险的，是吧？而且呢，蝎子呢往往伴随着危险和死亡一起出现。但其实呢，在很多西方国家，蝎子呢不是邪恶的象征。有人觉得辛克是想借助这个名字呢表达他像啊蝎子一样坚韧反叛的摇滚精神。那么也有人猜测呢，是希望音乐呢能够像蝎子的致命毒性一样迷人啊。那不管这个名字由来是什么，蝎子乐队确实是称得上是坚韧卓绝，不仅成为了德国最重量级的金属摇滚乐队，也是享誉全球的乐队，在摇滚乐团可以说是屹立了50多年不倒。继续来分享蝎子乐队的歌《赐我天使》（Send Me an Angel）。Send me an angel， 赐我天使，来自蝎子乐队。那么和大多数乐队不一样呢，蝎子乐队是先成立再慢慢完善自己的成员的。很多人呢都觉得主唱是乐队的灵魂。蝎子乐队呢是1965年成立，但是呢主唱克劳斯梅恩是在70年才加入。后来呢乐队又非常频繁地经历了这样的人员变动，从1970年算起到今天，只有辛克和梅恩两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过呢，这两个人也是非常的默契，算是乐队的核心。不仅的私下关系很好，而且在词曲创作的合作上亲密无间，算得上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创作二人组了。继续来听歌，也是来自蝎子乐队的《You and I》。 Because of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When you look at me like this,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hat is saying tonight, I'm not a child anymore. Love has opened the door to a new exciting life.Just have a dream to find our love, the place where we can hide away. You and I, we're just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now, forever and a day. Because of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Don't look at me like this.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hat is saying tonight, I'm so curious for more, just like never before in my innocent life. You and I.你和我，来自蝎子乐队。那么这支乐队呢，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乐队之一了。成立至今呢，已经50多年。同时期的乐队呢，几乎都已经沉寂，但他们呢，不仅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还不断的有高质量的新作品问世。不过呢，这支乐队也曾经经历过很多次低谷了。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从成立以来呢，这支乐队的人员就不断的更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前后2年多时间里，先后4位成员退出，差点乐队都解散了。那在1981年的时候呢，乐队在举办了一次世界巡演之后，主唱克劳斯梅恩在录制新专辑的时候失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准备离开乐队了，因为他呢不想阻碍乐队其他人的发展。但是呢，队友都很信任他，鼓励他呢去做手术。然后呢，经历了漫长的嗓音治疗和2次声带手术之后，梅恩战胜病魔，而且呢，因祸得福。啥意思呢？他发现自己居然扩展了自己的音域。那么，这对于一个歌者来说是一个多么惊喜的事情呢？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也是来自蝎子乐队的《Holiday》。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十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摇滚资深乐队蝎子乐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暴走天使说，蝎子乐队应该算是世界上流行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金属摇滚乐队了。记得他们说过一句话，我们跟随本能前进，让音乐自由的流动，然后将蝎子致命的毒刺展现出来。呀哈哈说，听了这么多乐队，觉得蝎子的曲风最容易被大众接受，最容易打动人心。啊，大风说，太可惜了，我正好读高三，根本没有机会去看，不知道会不会像老鹰一样，又将是一个遗憾。哎，有缘无分呐。很多欧洲的乐队发展路线是这样的，那么先在自己的家乡呢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呢，然后慢慢火遍整个欧洲，再去美国寻求发展。那么在欧美地区呢都取得成功之后呢，就把目光放到亚洲、非洲这样不太说英语的地方。但是呢，蝎子乐队呢比较特殊，他们从德国成名之后呢，一边在欧美寻求发展，一边呢同时在亚洲的几个国家进行演出。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多好莱坞导演呢都用他们的歌曲当作电影插曲。然而呢，他们却没有去过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一些从业者呢给他们打电话说，哎，你们去了这么多地方演出，那为啥不来美国呢？你们是讨厌我们吗？这通电话呢才突然提醒他们，哦，是应该去美国了哈。于是呢，蝎子乐队正式进军美国歌坛。虽然说这样说哈，但是呢，我也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多少有一些杜撰，谁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到那个点儿才去美国呢？好吧，继续来听歌，来自蝎子乐队的《No One Like You》。 No One Like You 来自蝎子乐队。其实呢，当年蝎子乐队迟迟不去美国的原因呢，也有一部分他们自身的这样的原因。他们一直觉得呢，自己从小生长的环境跟美国人不太一样，在他们看来呢，自己的音乐深受古典音乐的影响。毕竟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太多优秀的音乐家了，是吧？那么美国接触的文化呢是年轻的新鲜的，那毕竟这个国家本身就年轻。其实呢，不光是美国，很多文化上跟德国有很大差异的国度，蝎子乐队呢都是谨慎的思考很久之后才悄悄踏足的。继续来听歌，来自蝎子乐队的版本的王宫 The Temple of the King。The Temple of the King 来，王宫来自蝎子乐队。那么如今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所有发行过他们专辑的地方。那他们呢，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之中也透露过，在过去的几十年，他们的专辑在8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发行，大概有80个他们都已经演出过了。这其中呢，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就是1988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的演出。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改名叫做圣彼得堡。当时呢乐队非常期望能够在东欧举行演出，而且呢作为二战后成长的一代，他们呢去那里演出也有着其他的感情上的意义。他们的父辈呢曾经开着坦克入侵过那里，但到了他们这一代呢，人们已经不希望再看到战火，他们希望呢能够把音乐带到这里，和那里的人们呢进行一个精神上的交流。那么在那一次演出之中呢，乐队也感受到了冷战即将终结的气息。那么演出结束后不久呢，梅恩就写下了一首很经典的歌 Wind of Change， 变革之风。那么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德国人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Wind of Change 变革之风，蝎子乐队呢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是2015年，但其实呢他们算得上是中国乐迷的老朋友了，尤其呢在第一代欧美乐迷心中，他们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在引进了欧美风行音乐专辑之后，又从 EMI百代唱片公司打包引进了多张精选集，并且形成了百代巨星系列。像那个时候还没有听欧美歌曲习惯的内地歌迷，系统的介绍了欧美顶尖的作品，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皇后乐队的精选集，还有蝎子乐队的最佳摇滚歌手，都是在这个时期引进来的。后来呢，这些乐队组合就成为了中国乐迷眼中的欧美歌坛先驱，甚至呢还成为了很多人生，怎么说呢，整个生命之中最早的英语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很多英语的这样的练习呢，都是听英文歌和看英文歌词来帮助学习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美剧嘛，也没有英剧，更没有手机，是吧？那么这些乐队和音乐人呢，也从此成为了这样欧美文化的领路人。一起来分享精选集最佳摇滚歌手当中的歌曲，也是来自蝎子乐队的代表作，名字叫做 Still Loving You， 依然爱你。 Still Loving You 来自蝎子乐队。自从2015年来到中国之后呢，蝎子乐队就一直还想再来。他们第一次来国内演出呢，是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相比演唱会呢，那一次演出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大家超级热情。随后呢，他们就立刻把中国加入了巡演的计划当中。2016年，他们在北京工体的这样的场地之中举办了演出，赛场的10000多名观众，男女老少都有，让他们欣喜不已，因为他们真的没想到自己在年轻群体之中也如此受欢迎。那么当演出结束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就表示还想再来。所以说呢，今年这一次演出可以说是很早以前就打好伏笔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蝎子乐队的 When the smoke is going down， 当烟幕缓缓下沉时。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明后两天的时间当中呢，如果不出现特别的意外，我们会做两期节目专题来怀念漫威的著名超级英雄，真正的超级英雄 Stan Lee。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吧，明儿见了。